蓝天保卫战，同时也要巩固治理成果，把高排放重污染、高排放重型柴油车的管控作为重中之重，制定并实施新一轮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收听我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五，农历2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本是晴转多云，温度比前几天略有下降，预计最高温18度左右，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昼夜温差大，需要注意调整着装。那么双休日期间气温会出现明显的回升。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预计最近几天都没有大风和降水天，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有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科惠桥到建祥桥的进京，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河桥进京，通烟高速耿庄桥到新华北路进京，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京，京港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博物馆有范儿逛，您知道毛主席坐过的专机是什么样子吗？想见见抗战时期的大功臣 C-46 的雄姿吗？想过一把飞行员的瘾吗？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就带您走进中国民航博物馆，饱览其中的奥妙。第一道题当然和中国的飞机有关，冯如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家，他创造出第一架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并试飞成功。您知道他是在哪一年制造了飞机并试飞成功的吗？ A. 1909年 B. 1910年 C. 1912年。 今天呢，来到了周五，继续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呢，我们要带您去民航博物馆，聆听中国民航人的故事。那么冯如呢，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家，他创造出中国第一架我们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飞机并且试飞成功。您知道他是哪一年制造了飞机并且试飞成功的吗？1909年、1910年还是1912年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民航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纪念品一份。来，各位朋友加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消息。故宫准备做话剧了。最近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今年要新开放石鼓馆和家具馆，珍宝馆、钟表馆、书画馆和陶瓷馆的展陈升级也将完成。另外，故宫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正在筹备两台话剧，一部纪录片、一部电影和一台驻场演出。其中一台话剧就是关于紫禁城建成的主题，而另外一台是讲述建福宫的历史。 电影也会在明年和观众见面。另外，备受瞩目的《国家宝藏》第二季将于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启动。根据研讨会公布的数据，《国家宝藏》开播之后，参加节目的部分博物馆参观人数同比提升了 50% 以上。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节目中展示的文物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但这种方式却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极好途径。故宫院藏186万件文物，目前展出的比例只有 2%，预计到2020年能达到 6%， 但是公众认识文物不一定非要通过观看展览呀，也应该有更加多元的方式。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总部近日正式落户西城区天桥演艺区。这个联盟是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倡议发起的大型多边性国际化演艺产业平台，目前已在全球拥有86家成员单位，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两个国际组织。今年5月底，联盟的第一部原创歌剧《马可波罗》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由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前歌剧总监卡斯帕执导，并邀请到了指挥大师汤慕海以及来自中国、丹麦、比利时和英国的艺术家参与创作。景德镇陶瓷博览会昨天在朝阳区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多家陶瓷企业和手工艺匠人将参与多个陶瓷主题的板块活动。这次博览会包括展览展示专区和售卖专区，观众在现场可以了解陶瓷技术的发展沿革，以及通过还原制作工艺再现成品陶瓷的诞生过程。博览会将持续到4月2号。另外，首届潘家园茶文化博览会也正在旧货市场举办，持续到4月1号，这里会售卖茶叶、茶器、茶点三类产品。台湾的参展商还带来了特色的茶器和茶糖小点。周末呢，还有一些展览可以关注一下。匠心独行徐匡独版画艺术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徐匡是中国现当代版画的领军人物，他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引领了新中国木刻版画的发展，而独版画是徐匡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他独创的，他是把刻过的板子变成作品，而不再用来印制版画。这种创作既保留了版画的黑白关系，又因创作者以刀代笔，心手相连，增添了画面的肌理感和随机刻画的趣味性。这次展览一共集中展出了40多幅独版画精品，大多来自他年轻时代扎根西藏的创作经历，从中能够读出他对这里人民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娴熟的刀法能让画面风格达到松与紧、放与收的自如境界。展览4月1号就要结束了，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看去。铸时代篇章青年雕塑家作品展明天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为了丰富中国美术馆的优秀雕塑作品馆藏，补充重要主题性雕塑题材的缺项，中国美术馆特别策划了这个青年雕塑家的作品展。展览面向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优秀青年雕塑家征稿，一共将展出100多件雕塑的作品，从中可以窥见中国青年雕塑家的创作风貌。如果感兴趣的话，周末就可以看，展览将持续到4月13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英国政府近日宣布，打算在今年推出塑料饮料瓶的回收计划，以收取押金的方式来提高回收利用率，减少塑料垃圾的污染。回收计划预计在英格兰地区实行，消费者购买瓶装饮料的时候要交押金，返还饮料瓶的时候退押金。目前具体方案将征询公众意见。此前丹麦、瑞典、德国等国已经设立了类似的回收项目，饮料瓶的押金最高22便士，约合 1.95 元人民币。泰国政府日前宣布，出于恢复海洋生态环境的考虑，南部的旅游胜地皮皮岛的玛雅海滩从今年6月起每年向游客关闭4个月，今后船只不得停靠这个海滩，只能停泊在小皮皮岛另一侧的福码头。玛雅海滩是美国电影明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影片《海滩》的取景地。影片2000年上映，同年造访泰国的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到2017年游客增长到3500万人次，其中超过100万人次造访皮皮岛。 虽然发展旅游很重要，但为了环境保护，关闭一座岛或许是让大自然恢复的唯一办法吧。智利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地球磁场变化与强烈地震之间存在关联，因此可以探索通过分析地磁变化来预测强震的办法。目前这个研究小组正在进一步确认智利2010年到2015年间三次八级以上强震与地球磁场变化之间的联系。智利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位于纳斯卡板块与南美板块交界处，地震灾害频繁，曾经历过有记录以来最强地震，1960年5月发生了 9.5 级大地震。目前智利是全球地震学家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天气越来越热，不少人喜欢吃冰激凌，可是如果动作太慢，冰激凌会融化。最近加拿大研究人员从香蕉皮中提取了纤维素纳米纤丝，加入冰激凌，减缓冰激凌的融化速度。香蕉皮里的纤维素纳米纤丝十分的微小，是人体头发丝直径的几千分之一。研究人员发现，加入纤维素纳米纤丝，冰激凌不仅融化得更慢，而且口感更顺滑，更美味。他们下一步将分析不同类型的脂肪，比如椰子油和乳汁，是否会对冰激凌添加纤维素纳米纤丝的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周末来了，我们给您介绍一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陶然亭40多种海棠即将绽放，第四届陶然亭海棠春花文化活动已拉开帷幕。这届海棠春花季以全园地栽海棠为主景观，推出了棠溪花海、甜蜜岁月、国色银辉、陶然春韵四大赏花景区，海棠的品种很丰富，活动预计会持续一个月。目前慈悲庵院落内和云慧楼清音阁庭院前的精品盆景展是全园的最佳赏花点。盆景海棠主观花蕾蕾似宝石，娇艳晶莹，花期持续3周左右，喜欢海棠的朋友不要错过。另外提醒大家，陶然亭的游船现在也已经正式开航了。位于朝阳区将台乡，占地21万平方米的将府公园四期，昨天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它将和将府公园的1、2、3期连绿成片，形成141万平方米的一个绿色生态屏障。将府公园四期里面种植了6600多株乔木、灌木和20000多株花卉，植物品种超过了80种。景观上还设置了植树区、观花区、水景区、生态节水区等等，家住附近的朋友可以就近躺赏花踏青，感受春意。再来关注周末的一些演出，话剧《雅各比》和《雷弹头》明天将亮相北京喜剧院。以色列国宝级戏剧大师汉诺赫列文因《安魂曲》而在中国出名，而这部剧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曾在10几个国家演出，场场爆满。这是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故事，两个朋友共同追求一个女孩子，而当女孩选择了其中一人之后，另一个人又把自己当作新婚礼物送给他们。虽然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在年轻导演王子川的呈现下，似乎别有深意。话剧《北京人》明天登陆首都剧场，曹禺先生的经典剧本与契科夫的风格非常相似，其中弥漫的忧伤与无奈穿过几十年的历史迷雾依然触手可及。这个戏被排演的版本已经很多了，有争议也有褒奖。这次在首都剧场上演的却不是北京人一版，而是由台湾导演赖声川执导、女演员巨雪主演的全新版本。其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也非常让人期待。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别错过这场演出，钢琴大师莉莉亚·齐帕斯坦独奏音乐会今天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齐帕斯坦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飞升国际的钢琴艺术家，1987年于布索尼钢琴大赛上荣获桂冠，自此在国际舞台大放异彩。1991年齐帕斯坦在阿巴多的指挥下首度与柏林爱乐合作，之后他与芝加哥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等国际许多知名乐团合作。这次演出中他将弹奏擅长的拉赫玛尼诺夫的钢琴曲。 最后来看一下清明提示，南航北京分公司昨天发布了清明小长假出行提示，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北京的始发客流预计超过30万人，南航的预计乘运人数超过4万，都高于历史同期。而今年的购票高峰已经于节前一周启动，热门航线购票日趋紧张，目前来看客源地主要流向华东和华南地区。那么国际航线上，北京到阿姆斯特丹，另外国内航线的北京到杭州、昆明、西安等地一向都是比较走俏的，而到桂林、香港、三亚和广州、深圳的票也卖得比较快。长春、哈尔滨的售票进程远快于历史同期，提醒前往上述地区的旅客提前购票并做好返程计划。 博物馆有范儿逛，人类对天空的向往是无穷的，也一直走在征服蓝天的道路上。冯如就是中国最早的飞行家，是他创造出中国第一架自己制造的飞机并试飞成功。您知道他是在哪一年制造了飞机并试飞成功的吗？ A. 1909年 B. 1910年 C. 1912年。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民航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各位朋友加油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蚕、玉雕，这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封于寝石，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到了周五，继续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博物馆，陈列着毛泽东同志曾经坐过的专机，还有抗战时期的大功臣飞机 C-46，甚至在不同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各种型号的飞机，这儿都是应有尽有。这里就是中国民航博物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在飞机的世界里遨游，探寻飞机背后的故事，感受中国民航征服蓝天的力量。那么边看图片边听节目，能够更加的身临其境。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为您会推送一组博物馆里珍贵展品的照片，您可以先睹为快。您现在发送01 02 03 04 05 06 07 08，有不同的图片，一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您做一个介绍。好，接下来呢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民航博物馆的副馆长孟平。孟馆长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那么孟馆长，咱们民航博物馆来做客呢，不是第一次有关飞机主题的博物馆走进我们直播间了。去年北京航空航天博物馆就曾经通过电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那么都是飞机主题的博物馆，这个北航的这博物馆呢是在这个海淀哈，在这个西边。咱们这个民航博物馆呢是实际上是离机场已经非常近了。在尾沟那边是吧？哎，这个一东一西，离着也大老远的。你知道我昨天专门查了地图，还挺远的。所以咱们如果来回去看的话，别走错了，别听错了介绍哈。那咱们这个民航博物馆 主打的是这个民航这两个字，来说说咱们馆的特色吧。 嗯，民航是民用航空的这个简称，主要是指呢使用飞机从事呢除了国防军队的以及呢警察和海关等国家航空器运输的以外的航空活动。 嗯， 民航呢是一个庞大的行业，包括呢航空运输，我们所说的客运、航空客运，还有呢通用航空两部分。 嗯， 先说航空运输呢，它又可以分为客运和货运。在现在的这个立体综合交通体系当中呢，航空运输以安全、快速、通达、舒适的这个独特优势，确立了它独特的产业地位。 嗯， 同时呢，也确立了也成为国家的呢战略先导性行业。改革开放以后呢，民航呢等快速发展，行业规模呢不断壮大。民航的服务呢已深入到百姓的生活当中去了。 嗯， 哎，另外一个呢，飞行安全水平逐年提高。2017年民航呢运送了5亿5亿5旅客。 5亿5人次。 5人次的旅客。 嗯。 已经呢连续12年位居呢全球第二位的水平。 哇。 我们已经呢成为了一个航空大国。 嗯。 而且呢现在正在向呢航空强国迈进。 嗯。 其次呢再说说通用航空。它是指呢某些单位或者个人使用飞机从事各种的飞行活动，一般呢是小型飞机、直升机这些方面，如开展一些农业的播种啊，森林的灭虫啊、灭火呀，还有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这种服务的飞行，以及空中的摄影，包括还有一些飞行员的驾驶培训， 这些都算是民航的。 这些都算是大民航的概念。 大民航 啊， 那我听出来了，就是除了这个军用飞机之外，其他其实都算是在这个大民航的范畴上。 对， 哦，所以这民航包含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广的。 是很广的，服务的领域也是很广的。 那么说到这个民航博物馆呢，它是这个中国民用航空局主办的一个，是吧？ 对，是 民用航空专题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 嗯， 那这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飞机呢？您给大家先简单的说一说。 民航博物馆的飞机呢，现在呢是各种门类的飞机都比较齐全。 嗯。 总数呢大概是在21架。 嗯。 这里头呢有，如果按时间顺序的话，C-46、李-2。运-5、运-7、BA-146、3X，3X，还有呢 A-310，包括运-11，等等，还有去年最新列进入馆内的就是奖状6飞机。 哦，21架飞机，这飞机一架架都很大， 啊， 所以这个民航博物馆地儿也挺大的，是吧？ 民航博物馆地儿占地儿不小 啊。 这个我们这整体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30亩。 嗯 啊， 230亩。 亩啊，230亩地， 哦， 啊。这个馆的总建筑面积呢是2.2万平方米 啊。 主馆的这个建筑面积是2.2万平方米，分为呢室内和室外两个部分的一个展区，因为飞机大嘛，所以说 有的要放在室外。 室外，在室外的飞机呢，这个像这个 A310 啊，还有这个3X啊，这些呢都是在室外陈列的。 咱们这是分几个展区呢？主要是按室内室外分吗？还是怎么分？ 大的从大体上来说，分了室内和室外这么两个展区。室外呢，主要是飞机陈列了，刚才讲了。室内呢，分成呢展览区 几个部分的展览哈。 展览区。科普区、飞机展陈区，还有一个呢影院区。在这个展览区呢，主要是进行一些固定的一些陈列，像这个民航史的一些陈列，像这个空乘的陈列，像这个飞行员的基本陈列。我们最近呢正在准备推出呢空中交通管理的专题陈列。 就其实是不仅仅是展出了飞机，还跟这个民航有关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有展览，是吧？ 对。 我看其中其实还有一些就是这个 民航的这个空姐还有机长们穿的那些衣服， 嗯， 这儿也有是吧？ 有， 嗯。好大的一个博物馆 啊， 且得逛一阵子呢哈。 可以在里头好好逛逛。如果你要是想细致逛的话，一天我估计应该可以。 先说说这，咱们这是免票的是吧？ 免票的 啊、 因为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就是博物馆嘛， 嗯、 向公众免费开放， 凭身份证就能去哈。 凭身份证就能、 哦、 就可以进。 好，太好了。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这个稍微了解一点这个民航博物馆的这个一个这个展厅的情况呢，我们给大家推送了八幅图片，01一直到08，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哪八幅图片。01呢，您看到的是民航博物馆展厅的全貌，02呢是馆藏的藏品，黄色的飞机是李2，中间是 C46， 照片最左边也是李2，然后03这个图片也是这个馆藏的藏品，是12144208以及毛主席的专机哈。04这幅图片呢是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照片，也是特别有名的一幅照片哈。您一看就会恍然大悟，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请这个孟馆长再来给我们说到。05是4208号飞机的这个驾驶舱，然后06是蔡衍威机长在4208号专机前的留影，07是 C46 型的飞机，08是塔台模拟体验的这个图片。来，大家发送01一直到08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那么从1903年莱特兄弟研制世界第一架飞机成功试飞，从此拉开人类探索天空之路的序幕。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征服天空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民航博物馆里还有哪些珍贵的藏品？飞机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稍后我们请孟馆长来跟我们接着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致远。4月5日周四上午9点，技侨联合教育面对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公益讲座，十个名词帮您学懂平行志愿。高考志愿名师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讲解高考志愿规则和选择专业要点。赵金老师的讲座以思想严谨享誉全国，多年报考经验，案例丰富，讲解报考难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以与赵晶及其团队的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填报中个性化的问题。本场讲座不容错过，报名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李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五，农历2月1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是晴转多云，温度比前几天略有下降，预计最高温18度左右，空气干燥，请注意保湿补水。昼夜温差大，需要注意调整穿着。双休日期间的气温将会出现明显的回升。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的最高气温1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8度。预计最近几天都没有大风和降水天，所以今天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博物馆有范儿逛。冯如生于广东恩平的一个贫困家庭，他从小就喜欢制作风筝和车船这样的玩具，对飞天神话故事更是满心向往。12岁，他随父亲漂洋过海到美国谋生，目睹了美国的先进工业，认为国家富强必须依靠工业的发达。于是他开始在研制一些机械的基础上投入了飞机制造。经过不懈努力，1909年9月21号，冯如制造的双翼飞机试飞成功，飞出了810米，是飞机的发明者美国人莱特兄弟首次试飞航程的3倍多。当时这件事轰动了世界，冯如用自己的辛劳揭开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页。那一年他年仅26岁，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1909年。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航线叫做驼峰航线，它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为打击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那您知道驼峰航线是为什么而得名吗？ A 为秘密行动起的代号驼峰， B 因为航线的形状， C 英文翻译得名。 来，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1909年啊，有不少朋友都答对了。孟馆长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我们就用这个运气飞的7。 哦，选数字7。 七，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7位答对的朋友是谁。您跟我们的朋友们说说今天带来的这个精美礼品是什么？ 今天带来的这个礼品呢，是民航博物馆用380的形象做的。钥匙不是，就是这个旅行的一个小卡片 儿、 还有一个 行李签 儿，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做的是一个小徽章 好，来我们看看 第七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就是关于这个驼峰航线，民航博物馆里也陈列了很多关于驼峰航线的珍贵历史照片。驼峰航线是为什么得名的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民航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道题，第七位答对的朋友是时光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为您邀请到了民航博物馆的副馆长孟平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民航博物馆有哪些镇馆之宝，不同的类型的飞机有什么作用等等等等，还有珍贵的藏品背后有哪些有意思的故事。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我们给大家会推送八幅图片，您能够了解到民航博物馆展厅的全貌，一些这个展品，还有这个塔台的模拟体验等等，发送010203040506078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了。孟馆长还是跟我们先说一下这咱们博物馆的位置吧，具体的位置，因为我刚刚只说了一个大概的位置，离机场不远。 民航博物馆呢，坐落在机场辅路200号地区。 嗯。 这个呢，最近的公交站呢是和平农359路公共汽车的和平农场东站。 嗯。 下了车以后呢，路南就是民航博物馆。 嗯，我看了一下，观复博物馆那附近有一个是吧？ 对， 可以俩一块看。 可以俩一块看，还有铁道博物馆。 哦，那咱这还免票呢。那么咱们这民航博物馆呢，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民航博物馆呢，开始倡议是在2002年。 嗯。 建设完成乃至开展呢，是到2011年。 嗯嗯。然后这些年还在不断的这个接收藏品哈。 对。 刚才说还有最新的。 最新的藏品。目前呢，民航博物馆呢，这个各类藏品呢，16000多件。 哦。 包括飞机的实物和与民航有关系的一些实物、史料等等。 嗯。民航博物馆这个整个博物馆的这个外形非常奇特，如果大家发送这个01就能看到。刚才我还跟孟馆长讨论，我说这个看上去很像那种从我们发的这张图片有点像波浪哈，但如果从更大的角度看，是它实际上是像一个东西的。 对，这个呢也是结合民航的一个特点。 嗯。 这个设计公司呢是德国的欧运公司设计的。 嗯。 它是呢按照飞机发动机的外形来设计的一个造型独特的现代式的一个建筑。 哦，按照飞机发动机 的 外形来设计的。 哎。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 嗯嗯。那现在这个展厅是刚才说了分这个室内和室外，室内又分成了几层呢？ 室内分上下两层。 嗯。 上层呢空中呢有一些吊挂的一些飞机。 嗯。 下层呢主要是飞机的一些飞机陈列区。 嗯。 还有展览区。 嗯。 还有科普互动区。 嗯。嗯。哎，咱们民航博物馆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建成的呢？ 民航博物馆呢在2002年动议兴建民航博物馆的时候，是因为民航当时的发展速度特别快。 哦。 飞机更新的快。 嗯。 机场建设的快。 嗯。 有许多呢历史性文物，历史性的有价值的藏品很多。为了呢使这个藏品能够永久的流传于世。 嗯。 这样呢，民航局时任的杨元元局长。 嗯。 倡议呢建成民航博物馆。他说呢，建设民航博物馆呢，这是一件重大的决定，是为子孙后代呢考虑的一件大事。 嗯。 今天呢，民航发展与十几年前相比呢，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 所以说对于民航的过去，我们不应该淡忘。 嗯。 我们这一代人呢，有责任把中国民航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保留下来。 嗯。 这就是一个初衷。 哎，虽然说咱们博物馆建成的时间，在其他博物馆里可能算是相对年轻的哈， 嗯、 但是咱们这里头藏品可是有些年头了。 嗯、 来说说，先说咱们这儿最著名的一件镇馆之宝之一吧，就是毛主席当年乘坐的专机，是吧？ 对。 哎，我看各种宣传里头一说这博物馆，大家就先说起了这架飞机。 对。 哎。 在这个民航博物馆呢，主管的地下一层陈列着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乘坐的专机， 嗯， 伊尔十四，4208号飞机， 嗯， 这架飞机呢是2007年南方航空公司呢河南分公司捐献给民航博物馆的， 嗯， 伊尔十四型飞机呢是前苏联伊柳申设计局在伊尔12运输机的基础上改进设计的，它是呢1950年七月。首次试飞，1954年开始投入使用。1956年，毛主席呢提出要乘坐飞机呢到外地视察，同年呢引进了当时，领导人飞行专机的这个空军独三团，这个飞机就是伊尔14。 嗯， 其中呢4202号是按专机质量订购的。 嗯， 4208号也是。它这个飞机主要的部件呢，如机身呐、机翼大梁啊、起落架呀、均做了这个加强处理。 嗯。 1957年呢，空军呢批准伊尔14，4208号飞机改装为领导的这个专机。同年呢，10月至12月，毛主席呢曾乘坐两次乘坐这架飞机，分别是呢1957年的10月21日，是由呢蔡衍微，团长执行的那个接送毛主席从杭州回北京的专机任务。 嗯。 12月8号到9号又执行了毛主席自济南、南京到杭州再到北京的专机任务。这架飞机呢为什么比较有名？ 嗯。 其中出名的就是有一张非常好看的一张照片。 毛主席在飞机 上 工作的照片， 头波摄影的、哎、 这个这样，我先说一下啊，大家可以发送这个03图片，看到就是这个伊尔14 4208这架毛主席的专机，您发送04就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了，一看到您就会觉得您肯定见过。然后发送05，您看到的是4208号的驾驶舱，06呢是这个蔡衍微机长他在这个专机前的这个留影啊，就是有关这架飞机的是有这个很多东西。那这架飞机这个照片也是这儿应该说是很有名，咱们这也有是吧？ 有、 嗯、啊， 我们这里头呢，在陈列这个主席的这架专机的时候， 嗯， 采访了许多当时飞这架专机的，像蔡衍微啊， 嗯， 还有一部分其他的随机人员、工程人员、技术人员， 嗯， 哎，了解了这架飞机的这个历史，同时呢， 嗯、 也对这架飞机相关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一些考察。 嗯，哎，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有关于这架飞机。那么除了这个您刚才说到的这架飞机之外呢，我看看啊，现在还有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在这儿，这个飞机当时为什么是能够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这个飞机呢？ 嗯，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呢是和这个前苏联啊，这个关系比较好， 嗯， 而且呢，我们也只能从前苏联引进当时比较好的飞机。 嗯， 这架飞机呢，原来它并不是作为这个专机来使用的， 嗯， 而是后来呢，按照这个专机的一些要求，进行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加强，增加了一些设备，同时呢，对机舱内的一些布局进行了一些改装， 嗯， 例如呢，像根据毛主席的这个生活习惯， 嗯， 在这个飞机上安装了这个相关的一些床， 嗯， 包括一些办公桌，包括一些台灯， 嗯， 等等等等。 网友小星辉说，我去过民航博物馆，还坐过毛主席的专机呢， 嗯， 可以坐到毛主席当年坐过的位置上，现在还让上吗？ 现在因为从保护文物的角度，现在呢不让大家 不让上去看了， 不是可以上去看， 不能坐了， 但是不能坐了毛主席原来那个位置上。 不能坐在那个位置上。 啊、 哎，据当时您这边展出那个毛主席在飞机上办公这张照片，说当时你们对照片拍摄时间地点什么的，还就专门找人调查过是吧？ 对。 啊，做了详细的这个调查。 这个做了详细的一些调查。 这个也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呢，原来呢，这个大家这个在回忆当中呢，各种这个出版物啊，也都比较多。大家回忆的互相呢，有些出入啊。后来呢，我们是得到了像包括像蔡衍微，包括呢，根据那个侯波，他的一些描述啊，才搞清楚了这个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啊。这也是很珍贵的，因为现在呢，侯波这个摄影师啊，去年已经去世了、 所以说也留下了这样的一张珍贵的照片哈、让大家也可以怀念他、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朋友们可以再好好的思考一下这第二道题的答案，我们还要继续有礼品送出。 博物馆有范儿逛，中国民航博物馆展示了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荣历史，这里深藏着民航科学技术知识，令人流连忘返。其中陈列了很多关于驼峰航线的珍贵历史照片。这条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为打击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要贡献。那您知道驼峰航线是为什么而得名了吗？ A. 为秘密行动起的代号驼峰。B. 因为航线的形状。C. 英文翻译得名。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民航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刚才答对的时光，我们已经看到您发来的这个地址和邮编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周五的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民航博物馆的副馆长孟平，带我们探索中国民航的飞行奥秘。如果大家想了解到这个民航博物馆的一些这个精美的展品，以及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大概的样子，您发送01一直到08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看到了。那么刚才呢，这个孟馆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毛主席坐过的这个专机哈。是4208号飞机，这个是在咱们展厅的，也是地下一层是吧？展厅的地下一层哈，就能够看到。那除此之外呢？刚才其实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过，还有这抗战时期的一架大功臣的飞机 C46，咱们是叫 C46还是 C46？ 都可以， 都可以 啊、 这是一架什么飞机？它有什么故事呢？ 这架飞机呢是。经历比较特殊。 大家发送02能看到 C46, 是中间那架是 C46,那么07能看到 C46 的也是这个飞机。好，您继续。 这架飞机呢，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驼峰，它就是驼峰航线，这个驼峰航线的主力机型就是 C46 飞机。说到这个驼峰航线，这里头呢有很多故事，想必呢好多许多观众也都听众呢也都了解，但是呢我今天还在这儿呢稍微把它重复一下， 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这个驼峰航线呢是1941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呢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对香港和仰光进行了轰炸，接着又切断了滇缅公路，使大量的援华物资呢无法运输到中国。面对如此险峻的这个局势呢，为了保证呢二战这个亚洲战场对日作战的这个军事物资的这个保障，中美两国呢决定开辟呢新的国际空中运输航线。于是呢这个诞生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这个42年呢，一条穿过印度、缅甸和中国的空中航线开始形成，它呢连接了印度和中国，在中国的西南部山区一系列山脉中穿梭前行，这个既成为呢中国战场上国际救援的生命线。在这条生命线上，因为崇山峻岭，山都比较高，因此呢选择飞机很重要。开始所选择的DC-2、DC-3等飞机呢，运输的这个量比较小。另外一个呢， 不适合于呢在高海拔的这个山区内飞行。 哦。 啊。所以说呢直到1943年C-46出现了以后， 嗯， 就开始执行了驼峰航线的这个飞行。 嗯。 C-46 呢是一种呢比以往呢其他双发飞机呢飞得都快都高的一个，它因为具有涡轮增压这么一套系统。所以说呢载荷比这个原来的 DC-2 DC-3 要高得多。从1943年到1945年在这个驼峰航线上，这个 C-46 呢一共飞行了接近这个8万多架次，这仅仅是中国航空公司一家飞行了这8万多架次、 嗯、 先后美军呢就是陈纳德的飞虎队， 嗯， 也投入了大约2100多架飞机从事这个战略运输任务， 嗯， 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和33000多人的人员。这条驼峰航线上呢，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航线， 嗯， 哎呦。 啊牺牲了飞行员呢168个。 嗯。 8个人损失率呢超过了50%。 嗯。 啊这样就说呢这个驼峰航线对于抗战的这个支撑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嗯。那么现在咱们这里的这个 C-46 就是那时候飞过驼峰航线的一架飞机是吧？ 嗯。 哦真的是抗战时候的大功臣了 啊。 嗯， 此外呢他这架飞机呢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他也是呢两航起义回归的一架飞机。 哦 啊，这个呢两航起义大家也可能都知道，这是1949年11月9号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员工 就两家航空公司的 员工 起义，所以叫两航起义 、哦、哎，一共呢当时起义呢一共飞回来12架飞机，其中就有 C-46。 哦，所以别有意义哈、 啊、 哎，那么说到这个飞机啊，刚才我们说到比如说什么C-46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我们现在坐飞机都有、 嗯、 前面有一个字母后面有数字的代码， 嗯， 所以网友孤独的旅行者说，他说我对飞机的这些名字特别的感兴趣，这些有英文数字也有些是英文加上一些东西的名字，说这个名字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好奇哈。 嗯，这个呢可能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做法。 嗯， 它都是呢由这个航空生产的飞机的这个制造厂商的名字、 嗯、 再加上呢它的这个数字来区别它的型号。 嗯， 你例如呢像波音，它波音飞机它第一个就是 B， 所以说 B737、 嗯、 那就代表737机型、 哦、波音 的、 嗯、 哎，像那个空客 是 就 Airbus、 哎、 所以说它第一个是 A、 哦、 啊，这个就是它把它这个 A310、 嗯、 320 330等等、 嗯、 它是这么排下来的。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 嗯、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生产的研制的这个 大飞机，嗯， 就是 C919， 嗯， 它是因为叫中国商用飞机制造公司， 嗯， 所以说呢，它前面是个首字母是 C， 是 China 的那个首字母， 对对对、 哦、 ，China 首字母， 嗯， 哎，所以它前面这个是个 C， 哎，那么说到这些呢，都比较容易记得住，但是有一个飞机我知道也是咱们博物馆的，也算是镇馆之宝之一，叫 BAE-146， 嗯， 是吧？这名字够长的。 啊、BA-146 呢，这个是一款呢英国制造的一个飞机。 嗯， 这架飞机呢是我们当时我们国家呢在80年代初引进的、 嗯。 这架飞机呢，它主要的特点，它是呢4个发动机。 嗯， 但是呢，它因为四个发动机，同时呢，它具有短程起飞的这个性能， 嗯， 就是需要跑道呢会很短，这样呢适合于呢在我国当时西部机场跑道条件不好的机场比较多， 嗯， 应用这架飞机呢能够方便的使用， 同时呢，也为当地的交通啊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所以，咱们航空博物馆捐赠的这架被捐赠的这架飞机是这个中国东方航空捐赠，是在甘肃那边使用的这架飞机。 对，这架飞机 啊， 当时它主要这个。当时的主要的这个飞行的这个基地呢，是在这个敦煌、 oh. 啊，就是敦煌和嘉峪关。 嗯， 这两个飞机，这两个机场呢，跑道当时都很短，不适合于呢当时的主力机型，比如是载客量比较大的3X啊、波音737啊等飞机的起降。但是146机型引进了以后呢，正恰逢其时，因为这个在这个兰州。也好，在这个敦煌也好，在这个嘉峪关也好，正处于这个乌鲁木齐和西安已到内地的这个终点，因此呢，在当时没有大型风扇飞机引进的情况下 ，BAE 146呢，有效的承担起了这个城东起西的连接作用。 嗯嗯，哎，那个飞机，这个飞机现在还在用吗？ 这个飞机现在已经在我们国家已经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 现在有更好的这个飞机来替代它了哈、那么在飞机呢，我们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型号，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会听说什么叫什么三叉戟啊，什么东西的、三叉戟这种飞机，而且这个三叉戟这种飞机也很有名哈。 嗯， 咱们这个民航博物馆也有这类飞机是吗？ 我民航博物馆呢有一架三叉戟。 哦， 这架三叉戟呢，也是跟 BA146和 A310放在一起的。 嗯， 哎，这架飞机呢是比较特殊。咱们前面讲了 BAE146 是四个发动机，它是三个发动机，但是它放的位置不是放在翅膀下， 嗯， 它是放在飞机的垂直尾翼的部位。 嗯， 因此呢，这架飞机呢，它原先是有自己的这个型号，原先的型号呢叫 DH2121。但是呢，他的设计人员呢，看到这个飞机的独特设计，感觉灵机一动，与呢当时古希腊的这个海神的这个波塞冬的使用的武器，手里持的这个三叉戟形很形象。 哦， 于是呢就把这架飞机呢给了一个别称， 叫 三 叉 戟。 确实，这个名字更容易记。 这个名字呢，脱离了以往这些飞机的这种名称， 字母加数字的这种方法、 很形象，也好记。 嗯 啊， 网友狗大娘说了，说民航博物馆里应该有很多客机吧？说以前的客机和咱们现在做的客机有什么不同吗？ 以前的客机和现在的客机呢，这个如果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呢，一个技术上有很大的不同。 嗯， 以前呢，从动力源来说的话，老的飞机一般都是活塞或者说涡桨的飞机。 嗯， 而现在呢，多是风扇发动机的飞机。这一类的发动机呢，本身的这个马力比较大。 嗯， 可以使这飞机呢飞得更高。 嗯， 飞得更远，同时呢。还有一个跟大家比较密切相关的，以前的大部分的客机都是非密封舱的，不是增压舱。 嗯， 因为飞机飞得很高的高度的时候，气压是会下降的很快的。 嗯， 而现在的飞机因为有了增压舱， 嗯， 有了这些设计， 嗯， 所以说它可以飞得很高。 哦， 方便大家的乘坐，而且也很舒服。 哎，那这个增压舱和密封舱这个飞机的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 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 哦， 啊， 上世纪60年代。 嗯， 那就所以我们大多数人现在就是曾经坐过，其实已经都是比较高级的这个增压舱 了 哈。好的，好，那么在电波中来参观博物馆也很精彩。我们今天呢，既揭秘了这个国家领导人专机背后的故事，也了解了很多不同型号啊，还有不同的这个飞机方面的知识。那么除了飞机，民航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展品？在民航博物馆当中参观又有一些什么样新奇的体验呢？稍后我们请孟馆长来跟我们接着聊。在这儿也要为各位朋友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我们是相亲相爱天的鸽子， 信鸽是一种经过驯化用于通信的鸽子。在信息时代，信鸽都有哪些主要功能？什么体型的鸽子更适合当作信鸽？哪些品种的鸽子可以被当作信鸽呢？

为了保证二战亚洲战场上对日作战的军备物资，中美两国决定联合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于是诞生了举世闻名的驼峰航线。驼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一个形似骆驼脊背凹处的一个山口，它的海拔高度相当于当时美国主要装备机型最大爬行高度，是中国到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处。通过这条运输线，中国向印度运送派往境外对日作战的远征军，再从印度运回汽油、器械等战争物资。因为整条航线犹如骆驼的峰背，故而得名驼峰航线。所以第二道题答案是 B， 因为航线的形状。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不知道大家平时坐飞机或出差或旅行时有没有注意，一般乘客的窗口都是类似于方圆形的，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A 便于透气， B 为了美观， C 分散压力。 我们先来看看第二道题，驼峰航线是因为航线形状的原因所以叫这个名字哈。好多朋友也答对了，孟馆长再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就用它主力机型 C46 46哈、 哎、 好嘞，第4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啊，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三道题说是我们这飞机的机窗是类似于方圆形状，为什么呢？是便于透气。哇、哦，这个答案没听说过，机窗飞机窗户还能打开透气的啊、便于还是为了美观亦或是分散压力呢？来，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民航博物馆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有纪念章和行李牌哈。好的，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刚才第二道题 C46 第46位答对的朋友一星半月，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我们周五这个城市文化范儿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民航博物馆的副馆长孟平来带我们了解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博物馆，探索中国民航的飞行奥秘。大家也可以发送01一直到08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博物馆里的一些珍贵的展品。刚才孟馆长还说了，最近的一架飞机是去年刚刚收到的是吗？ 奖状六。 这是一架什么飞机呢？ 奖状六呢是美国塞斯纳公司呢生产的双发中型公务机、但是它本身呢作为民航使用，它是中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使用的一架飞机，顶上涂着民航局的橘灰。它是执行呢机场校验任务的一架专用飞机。它这架飞机呢是1993年引进的，引进了以后呢开展了一些机场的校验飞行。这个因为现在作为现在的这个民用机场，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要求，每6个月要对机场的导航通讯设施进行校验、以确保机场的符合国际民航组织的相关运行要求。这架飞机呢主要就是从事这些方面的工作。 那他也已经是退役的了是吧？ 对，他已经是退役的了。他在他的这个服役的过程当中呢，他执行了一系列的任务，这些任务呢像这个高原第一次高原机场的校验任务，就是在拉萨贡嘎机场执行的校验任务。还曾经呢在1995年1996年代表中国民航局对澳门和香港机场的地面的通信导航设施设备进行了校验。 就是这架飞机它是到处去给人做校验工作，不是只在一个机场。我心说半年才飞一次也太少了。 是吧？但不是，它因为它排，因为像我们在我们国家现在一共大约有230多个民用机场，而且呢这些民用机场都是要每半年都要校验一次。 那他这排队很忙的诶。 那是很忙的，对。 是吗？这个很有意思，也可以去看一看哈。 对，这架飞机现在是很好的在我们的室外最 入馆一进门口就能看到这架飞机。 哦，好好好。那么刚才孟馆长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民航博物馆里各种各样的飞机，那么也说到其实除了飞机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展品，比如说有这个飞机的这个航线是吧？ 嗯，有飞机的这个 什么时刻价目表， 时刻价目表， 哎，这个都能看见哈， 这个都能看见，看得到。 嗯， 这个在我们馆内呢收藏一份呢1936年欧亚航空公司的这个时刻价目表。这个时刻价目表呢是至今为止我们馆所收藏的时间最早的一个航空运输的时刻价目表。 嗯， 它呢欧亚航空公司呢当时是中国和德国合资办的一家航空公司。 嗯， 它最在中国呢运行了12年，当时它鼎盛的时候比中国航空公司这个飞行业绩呢还要多。 哦， 啊，就这个藏品而言， 嗯， 它是的尺寸呢是12.8 公分乘22公分， 嗯， 再打开以后呢相当于呢A4 纸这么大一个，一个幅面， 嗯， 里头呢记录了1936年欧亚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线客票价目以及呢航线里程，跟这个这也可以说呢是现在各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时刻表的鼻祖， 鼻祖，这个很有意思哈。 啊， 网友心情说：“哎呀，听着您的介绍，真的特别想去民航博物馆看一看。说我们平时坐的只有客机，出去玩什么的坐过哈。 嗯， 那么在这个战争时期呢，飞机肯定也是直飞过一些什么秘密的任务，而且这背后有很多故事，有一些文件啊什么的，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历史的这个见证物，现在也收藏在咱们民航博物馆里。 对，民航博物馆收藏了很多这些珍贵的一些文物。 您跟我们说说有什么？” 啊，其中呢有一件呢比较和大家时常都能念到的， 嗯， 与二战有关系的一个血符。 血符 啊，这个 血符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血符呢是当时因为这个美国和中美航空公司之间， 嗯， 包括陈纳德的飞行援华飞行队， 嗯， 有很多美国飞行员在中国的这个航线上进行飞行， 嗯， 有的时候呢会受到日军的打击， 嗯， 而坠落，或者是遇到空难会掉下来。为了使这，因为语言呢沟通呢可能不太顺利， 嗯， 为了防止这些人呢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援助， 嗯， 所以说当时的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呢为这个每个飞行员在飞行服的背面的一块绸布上， 嗯， 写了来华助战洋人（括号美国军民一体救护）的中文字样， 哦， 以免呢发生的这个语言不通发生误会， 哦， 因此呢这些这个飞行员呢都把这一个呢这个丝绸的 字条缝在他们自己的这个飞行服背上， 飞行服背上 就皮夹克的背面是吧？ 对， 哦。 介 绍，实际上是介绍他们的身份。如果是万一坠落的话，请大家帮助救治， 帮助救助。 哦， 我们这珍藏的这部血符呢，是在驼峰空运当中的美籍的这个中航美籍的一个机长， 嗯， 就是博尔特·库尔森使用过的。1944年呢，库尔森机长呢驾驶的这个飞机呢， 嗯， 在驼峰地区呢坠毁了，他成功的跳伞， 嗯， 在大山中呢辗转了6天，后来凭借身上的这个血符被当地老百姓救助，终得生还。 哎呦， 1988年还是1999几年， 嗯， 他的女儿呢来华， 嗯， 把这个血符呢捐赠给这个民航当时的这个民航局。 哦， 啊，这是他父亲曾经使用过的一个。 上面写着来华助战洋人， 哎， 军民一体救护哈。 啊， 这个血符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血是血液的血，符是这个一符一符符幅度的符。它其实有个英文名叫血的便条，其实这意思。那么另外还有一层抚恤的意思，为什么呢？就是但凡救护过持有这个布条的人，他是就中国的人，他是可以从中国政府那儿得到一定的奖金的。是吧？所以也有人翻译成血符，辅助的符， 嗯。 那么这个其实，嗯，血符现在已经很稀有了。一方面， 它这个布料容易氧化，很容易破哈。 嗯、 另外，很多美军志愿队员在回国之后继续服役，所以他们就撕掉了等于是当年在中国或者缅甸这些地区才能发挥作用的血服。 血服对。 所以这服是尤其的这个珍贵啊啊。那么这个除了血服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哎，纪念章什么的也非常的 珍贵， 珍贵是吗？ 啊， 有什么中美通航纪念章、越南友谊纪念章这些？ 对， 这有什么来历吗？ 中美通航纪念章呢，是一枚呢，5公分乘5公分乘8公分的一个纪念章，它是呢，2014年。由原国航驻美洲地区办事处总经理陈小红捐赠给民航博物馆的、这个一个小方章呢，上面最放上面吧，刻有呢民航局的局徽，中间刻的是呢中美通航纪念，而在这个印章的下方呢是天安门与金门大桥紧紧相连，这是为了庆祝呢1981年1月7号中美首个定期航班通航而专门制作的这个纪念章。 嗯，好，那么说完这个呢，我们再来说说，那么也民航博物馆非常适合带孩子去，因为这一些互动的活动，比如我们刚才让大家发送08，能看到就是塔台模拟体验，这个是可以亲自参与的是吧？ 塔台模拟体验呢可以亲自参与，通过你这个动手对于他塔台的一些指挥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可以呢，看到一些当时的一些画面。 这个是大人孩子都可以 的。都可以的、 哦。 同时呢，它还有一个 VR 演示。 哦。 啊，就是 现在很流行啊，虚拟现实。 对，你可以用了虚拟现实技术，你通过这个呢，你可以感觉到切身在这个整个这个塔台上，看到这个当时的 飞行员。不是调度员， 就是 空管人员 在这工作的这个场景和机场地面地平上的一些场景。 哎，那么网友求求妈说，如果周末带孩子去有没有什么活动？我知道咱这有个展览是吗？现在马上是要开展了还是已经开了？ 四月份民航博物馆呢将把这个中国民航空管专机陈列将正式开展。这个呢是一个反映中国民航空管发展历程，展示民航空管为民航发展安全做出的重要贡献和独特作用这么一个展览。 嗯， 这个刚才就是，主持人也讲了，包括塔台模拟机，包括雷达模拟机，这个都有。同时呢，也展现出不同时期的。空转发展的这个见证物大概在100余件、反映了整个中国民航空管的这个发展历程。 好，那么这个、去过的朋友们还给我们晒了照片哈，其实民航博物馆整个外观还是很大，非常好找的。最后还是要请孟馆长来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具体的地点，再介绍一下，然后还有开闭馆的时间啊，注意事项等等，好吧？ 好的。民航博物馆呢具体的这个位置呢是在这个机场辅路200号地区，坐这个359路公共汽车和平农场东站下车路南即是。民航博物馆的开馆时间每周二到周日，周一是闭馆的。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16点， 四点钟 是可以领票，凭身份证领票进入博物馆参观的， 免费进去， 免费参观。 互动的有些项目是要收费的。 互动有些项目是要收费的，这主要是，有一些飞行模拟机啊，在里头。 网友秦瑟瑟问，他说我就想问问，要是逛一天，有休息吃饭的地儿吗？ 目前呢还没有。我们希望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进一步呢，把大家这个需求呢，能够得以实现。 好，那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吃的去哈。而周围刚才说了，还有铁道博物馆，还有官府博物馆， 对， 倒是可以一气儿都逛一圈， 逛一逛 啊，这个好充实的一天。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这个孟平馆长给我们对于这个民航博物馆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最后我们要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孟馆长先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我们一边选一会儿一边公布答案。您看选第几位？ 那就是第100位。 第100位取个整是吗？ 取个整。 好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博物馆有范儿逛。机窗设计成圆角并不是因为美观，其实最早的机窗都是方形的，然而飞机每次升降都会加压，好像气球一样被吹气放气，方形的窗户就会四角形成裂缝，过度拉扯金属造成金属疲劳，影响飞行安全。历史上还曾因为这种设计导致坠机惨剧的发生。英国皇家飞机研究院在一次测试中发现，高达70%的舱内压力都集中在这些机窗的尖角上，相比之下圆形的机窗能够通过分散压力均匀受压，于是民航领域便迅速地用圆形机窗取代了方形机窗，这也成为了一个新标准。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C 分散压力，您答对了吗？ 第三道题，第100位答对的朋友编辑数出来了，小枪枪，恭喜您！这位朋友，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今天呢，民航博物馆的副馆长孟平孟馆长带我们走进了民航博物馆，在这里呢，展示了中国民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这里深藏民航科学技术知识，揭秘世界航空史上最悲壮的空运，也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的成长历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趁着春暖花开、草长莺飞的季节，走进博物馆来聆听中国民航人的故事。再次感谢孟馆长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那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郝爽、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要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我们是小天上蓝天的鸽子。 信鸽是一种经过驯化用于通信的鸽子，在信息时代，信鸽都有哪些主要功能？什么体型的鸽子更适合当作信鸽？哪些品种的鸽子可以被当作信鸽呢？这些小家伙们又会有哪些有趣的生活习性？它们在饲养方法上都和普通的鸽子有哪些不同？目前中国都有哪些信鸽的赛事？城市文化范儿和您聊聊信鸽的那些事儿，带领大家迎着春风展翅高飞。 这吃的是肉夹馍，喝的是羊肉汤，看到的呢是晴川平原粗犷豪迈的景色，听到的是山沟沟里高亢悠扬的信天游。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自然是脍炙人口了，但在当地呢，我听到的还有很多和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蓝羊的哥哥哟，你把羊打转，你给我该吃上一口羊奶饭等等，从这歌词里就能看出啊，羊儿在陕西人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了。 是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以前贫苦年代，这些小羊们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而如今经济大发展，奶山羊产业更是成为了陕西当地的特色产业，继续造福一方，富平县就是其中的代表了。这里的羊奶